五區公投全民制憲，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，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。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，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。 普羅政治，民聲起義。myradio.hk 各位观众又来，现在又到了月字会堂文的时间了。今天我们所讲的话题是着衫，小佬是曾卓文。原来着衫就雅过穿衣的，着衫啊、着鞋啊、着袜啊、着裤啊等等都是。这个着字呢，个意思即是服衣物于身咁解。咁啊，北方话咧就讲穿嘅。举个例，2016年3月8日，东网专讯幻觉嚟嘅啫。高海玲唔着衫晒指甲，呢啲 visual effect 已经令到啲网民睇到牛咁眼啦。好多网友更加留言猛劝佢，会唔会着翻衫好啲呢？不过相信高凌应该是着了低胸衫啫，断估不会那么大胆的。这个着字根据广韵入声，服衣于身，又直略将如意切。康熙字典着雷篇音卓披服也，进书宣帝纪关中多疾黎，帝使军士2000人着软材平底木屐前行。又仪礼、师丧礼、侍丧礼，冥木用之，方尺2寸。敬礼着早系，著着冲之以水也。寒丝外转，丝揭衣允着，未尝完也。三国志，朝先自孝言，世莫知其所出也。或言生汉末，及魏受禅，常结草为庐于河之湄，独止其中。冬夏坦不着衣，卧不切席，又无浴，以身亲土，其体垢汗，皆如泥载。不着衣即系唔着衫咁解。颜氏家训，沛国刘遵，这个应该读刘遵，常与卿献，连动隔壁，献夫之数声不应，良久方答，献怪问之，乃曰：向来未着衣母故也，以此事卿可以免矣。魏文累聚，俗守神记，曰：相如魏今家在远北，忽有一人着孝子服，手巾掩口，来指金家。语曰：居有钱1000万，铜器亦如之，大柳树钱在其下，取钱当得矣。书居大不吉，仆寻为君作此，仆寻为君作此便去，自已出30年，遂不复来，今亦不取钱。王建送司空神童，杏花坛上受书时，不费中庭趁蝶飞，暗写五经收煲报蝶。初年7岁着三衣，秋堂八发先生别，古巷清襟旧伴归。这里我们看到了，初年7岁着三衣，讲明是着衫，就不是穿衣的。通典泥婆罗，其王拿灵提婆，身着珍珠珠宝，以垂金钩玉当玉当，配宝装福特，坐狮子座，常散花蕴香燃香，大臣及左右并坐于地，张直集歌歌词，双歌行，身着青衫骑恶马，东门之东无送者。 原來著衫咧都咁古老嘅。王建、沉洞哥、習多以赴其干滑，上下偏遷皆著物。啊，原來著物咧喺唐朝已經用噶啦。劉虛伯、獻主文不知歲月能多少，由著麻衣待至公。魏文累聚會稽典錄，占士动静有常，与人交久益敬之。自在官府左右莫见其洗目，座常着物稀见其足。太平广记，郑仁海为密州刺史，有小奴告以屡窜。海曰：阿公为汝经营鞋有请门夫着新鞋者至。太平广记刘洪占因脱衫出门，忽见十余人拜迎到咗，情闻所以，云是神山百姓文公得愿令，故来迎候。情曰：我不选何得此官？虽如有策马来者，有持六三来者，不得已着衫乘马随之而去。又是着衫了。太平广记佛徒情，时魏院有一流民莫识士族，行着麻鱼布裳，在魏院市中市中乞丐，时人谓之麻鱼，言语卓越，状如狂病，黑得米谷不食，絕散至大路，雲自天馬和。太平御覽呢度講咗噶啦，前面已經有。朱子語錄：先生每早起，子弟在書院，皆先著衫到影堂前擊板，後先生出，既啟門，先生升堂，率子弟以次列拜柱香，又拜而退。朱熹都有用呢个着衫噶噃。由朱子语录啦，问用舍行藏章，圣人于用舍甚轻，没奢子紧要做，用则行，舍则藏。如情干则着鞋，雨下则赤脚。著鞋呢，朱熹都有讲的。西游记：手擎牙佛形长外，身著罗袍隐睡缸。就封神演义，众人看见殿下身著红衣，相貌非凡，忙起身曰：请坐有饭。如临外史，直到四五日后，康超人送过宗师才回家来，穿着衣巾拜见父母。刚才那个西游记，这个身着罗袍隐睡光，那就着袍啊着衫啊都是用着的。那奉国恩仇未了情呢，亦都有用到这个着衫的着喎。奉国恩仇未了情大家都应该听过啦。就是1962年徐子郎編劇，咁黄鹤星导演，朱毅刚作曲，徐子郎、彭秋华填词，麦炳荣饰演耶律君雄，陈浩球饰演魏田世、魏修田，凤凰女饰演红鸾郡主，梁醒波饰演魏思安，刘月峰饰演狄亲王，红鸾郡主君雄啊，如果今次南归送失之后，以致你我的姻缘无望的，是这样我情愿今生今世都永不重返故国咯。耶律君雄，那又点得呢郡主？我不愿长啊，着 韩庄三基所公牙为奴未惯，我久居北牙塞，早已任中已还。情已到狂时，问谁能阻间啊？咁咧就冇错啦，我不愿长着汉装衫，基所公为奴未惯。咁啊，睇到都系着衫嘅，所以咧着衫已经有几千年历史啦。穿衣咧都系到呢个明清先至开始有人用嘅啫。咁啊，啲中小学嘅老师一见啲学生写着衫咧，就打交叉，嗰啲真系冇文化嘅表现啦。而家有好消息啦，细佬同呢个文化现场有限公司所编定嘅呢个粤词正典第一册健康篇，在七月之前呢就会出版的了。那现在就欢迎大家用优惠价来到预订这个粤词正典，连埋邮费呢都只不过港币100元整。预订的读者呢还可以得到小弟亲自签名。这个粤词正典呢总共会有八册之多，第一册是健康篇，其他各册呢就包括有呢个心灵篇啦，呢个人情篇啦，天地篇啦，工具篇啦等等。粤词正典呢就是香港粤语本字雅词的权威字典，呢个是最新出的啦。呢个是文化公益的事业，文化现场有限公司是慈善机构啊，所以我啲喺呢啲呢度咧，就呼吁大家踊跃捐书，多多益善，少少无亏。如果咧系呢个捐钱嘅话咧，由于我哋系呢个慈善机构，所以咧各位捐款都可以免税嘅。咁啊，出版嘅资助咧，请输入去文化现场有限公司嘅银行户口，汇丰652-409-699-838，或者通过 PayPal 又得。过数之后呢，请将资料电邮去 admin@cforculture.org.hk 另外呢，有小弟呢亦都曾经粉墨登场，拍过一条片，古装片，介绍这个粤词正典的。前几集我们放过这个英文版，现在我们看看粤语版啦。现在即刻去片，事不延迟，好，多谢各位收睇，后会有期。资助粤词正典，复兴华夏文明。香港慈善团体文化现场有限公司现正与小弟曾卓文、香港语言学家一起合作编定香港粤词正典，视为香港最新粤语政治的字典权威。希望各位踊跃捐书来到支持本土的华夏文明复兴。粤词正典的目标是要证明香港粤语大部分都出自唐诗宋词、四书五经、元朝散曲，甚至是明清小说，字字有来历，读者人手一本呢，就可以一洗礼俗之名而荣登大雅之堂了。例如蛇滑梯的蛇就是三点水做个随便的随，另外呢心悒啊、得闲啊、后生啊，甚至隔离啊，全部都是出自圣贤的名著。粤词正典每一条条目都经过严格的考证，所应用的学术包括文字学、语言学、音韵学、训诂学等等，非常严谨的。另一方面，粤词正典很多例句也都反映出香港本土风情和得意的人情事物。粤词正典是文化公益事业，成本书成100万字之多，这样的篇幅出面的出版社呢多数就不肯印的了，所以我们唯有自行集资出版，希望各位多多支持， 赞助粤词经典，复兴华夏文明，多谢各位支持。